你好，我是王征，欢迎来到不定期更新的周末福利时间。那专栏已经上线两周了，看到有这么多的人在留言区里留下了自己的疑惑和观点，我特别的开心。那在留言里呢，有很多同学让我推荐一些学习数据结构和算法的书籍，那我特意和编辑商量了一下，给了你一个周末的福利。所以这一期我们就来聊一聊数据结构和算法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哪些书籍是你一定要读的。有的同学还在读大学，这个代码还没有写过几行，而有的同学呢，已经工作了数十年了，这其中的差别还是特别大的。针对于不同基础的人，那适合看的书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针对于不同层次、不同语言的同学，我分别推荐了不同的书。我希望每一个同学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资料，都能在现有的水平之上有所提升。那对于入门的同学啊，我建议你不要去过度的追求看上去就很经典的书。比如说算法导论、算法这样的书，虽然说它比较经典，也比较权威，但是它特别厚。那初学者要去啃这些书籍呢，就会特别的费劲。你一旦啃不下来，你的挫败感就会特别的强。所以说入门的同学，我建议你去找一些比较容易看的书来看。比如说大话数据结构和算法图解。你不用太在意这个书写的深浅，那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坚持看完，这一点特别重要。大话数据结构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能够把理论讲得特别的有趣，而且不枯燥。而且每个数据结构和算法，作者都结合了生活中的例子来进行讲解，能够让你有非常直观的感受。虽然说这本书有400多页，但是花2天的时间来读完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如果说你之前完全不懂数据结构和算法，那建议你从大话数据结构这本书来看起。算法图解呢，跟大话数据结构走的是同样的路线。这本书的副标题写的是像小说一样有趣的算法入门书，它主打就是图解，通俗易懂。它只有不到200页，所以内容特别的少。那作为入门，看看这本书，绝对能够让你对数据结构和算法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其实这些入门书共同的问题就是缺少细节，不够系统，也不够严谨。所以说，如果你想要系统的学习数据结构和算法，那你看这两本书肯定是不够的。既然讲数据结构和算法，那么一定会和代码实现来挂钩。所以说就有很多同学特别关心，那这本书是用什么语言来实现的呢？是不是自己所熟悉的语言呢？市面上大部分数据结构和算法的书籍都是 C、C++、Java 语言实现的，还有一些是用伪代码，而使用 Python、Go、PHP、JavaScript、Object-C 这些语言来实现的，那就是更少。我在这里推荐数据结构和算法分析，国内外很多大学都拿这本书来当做教材使用，而且这本书也非常的系统、全面而且严谨。重要的是它不是特别难，特别适合对于数据结构和算法有所了解，并且掌握了至少一门编程语言的同学。更重要的是这个作者也很用心，他用了三种语言分别写了3个版本，分别是数据结构与算法分析 C 语言描述、数据结构与算法分析 C++ 描述，以及数据结构与算法分析 Java 语言描述。如果说你所熟悉的是 Python 或者 JavaScript，也可以参考数据结构与算法 JavaScript 的描述、数据结构与算法 Python 语言描述。至于其他语言的算法书籍就确实比较少了，如果说你有推荐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区里来补充一下。算法对面试来说确实很重要，而且这也是很多人所关心的。那我在这里推荐几本有益于面试的书籍，比如说《兼职 Offer》、《编程珠玑》、《编程之美》。从《兼职 Offer》这本书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作者写作的目的非常明确，他就是为了面试。那这本书几乎包含了所有常见经典的面试题。如果说你能够搞懂这本书里面的内容，那么应付一般公司的面试应该是不成问题的。《编程珠玑》这本书的豆瓣评分非常高，有9分。那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讲了很多于针对于海量数据的处理技巧，这个可能是其他算法书籍很少会涉猎的。面试的时候，海量数据处理的问题是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特别是在校招面试的时候，不管你是开拓眼界还是应付于面试，那这本书都很值得一看。《编程之美》这本书有多位作者，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微软的工程师，所以说书的质量是很有保障的。不过这本书里面的算法题目会稍稍难一些，也不是很系统，这也是我把它归到面试这一部分的原因。如果说你有一定的基础，也比较喜欢钻研一些算法问题，或者说要面试谷歌、Facebook 这样的公司，也可以先拿这本书里面的题目来自测一下。很多人一提到算法书就会搬出算法导论和算法，这两本书确实非常经典，但是都太厚了，而且看起来很费劲。那我估计很少能够有人坚持的全部都看下来。如果说你想要更加深入的学一学数据结构和算法，那我还是强烈的建议你去看一看。 那我个人觉得《算法导论》这本书的章节安排不是循序渐进的，它里面充斥着各种算法的正确性、复杂度证明、推导、数学公式也特别多，一般人看起来就会比较吃力，所以说作为入门的书籍我并不是特别的推荐。那《算法》这本书算是一部经典的大部头，不过它比起《算法导论》来说要友好很多了，而且也更容易看懂，更适合初学者。这本书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它的内容不够全面，比如说动态规划这么重要的知识点，这本书完全就没有讲。那对于数据结构的东西呢，它所讲的也并不多，基本上就是偏重于讲算法。那说到殿堂级的经典书，如果说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术称第二，那我想没有人敢称第一。这本书包含了很多卷，说实话我自己也只是看了比较简单的几卷，比如说基本算法、排序和查找。这套书的深度、广度、系统性、全面性是其他所有数据结构和算法的书籍都无法相比的。但是如果你对数据结构和算法不是特别感兴趣，也没有很好的数学、算法和计算机基础，那想要把这套书读懂或者读完，这确实比较难。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你算法学习的终极挑战。算法无处不在，那我在这里再推荐几本适合闲暇时间阅读的书籍，比如说这个《算法帝国》、《数学之美》以及《算法之美》。那这些书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举了大量的例子，它非常通俗易懂。夸张点说，像《算法帝国》，文科生都能读懂。当你在看这些书的时候，你常常会深深地感受到算法的力量，被算法的优美之处所折服。即便是你不从事 IT 的工作，那你看完这几本书也完全可以开拓眼界。书籍差不多就是这些。那在留言区也有很多人问到算法的实现语言，我在这里也解释一下。因为我现在比较常用的编程语言是 Java， 所以说在专栏里特别简单的我会用 Java 或者 C 和 C++ 来实现。那稍微复杂一点的呢，为了让你能够看懂，我一般都会使用伪代码。每节课中需要代码实现的数据结构和算法，我都会用 Java 语言来实现一遍，然后放到 JDHub 上供你参考。那 JDHub 的地址我已经放到了文稿里，你在这里可以收藏一下。至于其他的同学，我想了一个众包的方法。我希望基础比较好的同学能够参照由我的 Java 实现，然后用你所熟悉的编程语言再来实现一遍，并且将代码留言给我。如果你写的正确，我会将你的代码上传到 GitHub 上分享给更多的人。还有人问，我学完这个专栏就可以拿下数据结构和算法吗？我想说的是，每个人的基础学习能力都不一样，那你的掌握程度也就取决于你的努力程度。除了你之外，没有人能够100%的保证你能够掌握什么样的知识。那有的同学只是把每一节课听下来看下来，然后就束之高阁了，也不求甚解，那效果肯定会很差。而有的同学除了听看之外，那遇到不懂的就会自己去查资料，去看参考书籍，还会把我所讲的数据结构和算法都认真的实现一遍，那这样的学习效果自然就比那些只听一遍看一遍要好很多。那即便是我已经尽我的所能把这些知识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但是学习这件事情依旧是要靠你自己。这种答疑的方式也会成为我们之后的固定动作，我会把留言里所有有价值的问题和反馈沉淀下来，希望对你的日常学习能够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如果说你有什么看不懂、听不懂的地方，或者工作中遇到了什么算法问题、技术难题，那欢迎你都写在留言区里。我发现留言区是一个卧虎藏龙的地方，那你没事就可以多去扫一扫留言区。好，我们这次的周末福利时间就到。